与谁同车，一刀一的守则，听一曲长恨无多，看一卷百年评说，此时此刻路远知痛心何， 与谁同歌，一生命都清澈，听一段清风明月，看一支梅兰佳作，此时此刻呵护人间烟火， 没想到今天我会跟大家讲政治反腐剧吧？没错，因为我们有义务来为社会传递正能量嘛。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就是里面的婚姻百态。已经结婚的呢，你可以对号来入座啊。那没有结婚的，你可以想想清楚以后要不要结，以及你为什么要结。 沾着雨，开始爱上凝视你，开

光 年。反腐大剧《人民的名义》热播，追了几集，嫌剧情实在是太墨迹了，只好去看了电子版的小说。熬夜看完，已经是凌晨两点左右。官场、商场，在作者周梅森笔下是妙趣横生。像祁同伟、蔡成功这样八面玲珑、黑白通吃的人物，在生活中总能找到原型。不管你是当官还是当老板，都是人。是人呢？就会有七情六欲。人民的名义里，不管是省委书记还是平民百姓，他们的婚姻状态也是一大看点。 Lying on the side in summer day is done. My heart is one. We hold each other. Friends or lovers. High above there's nothing here but you and 首先我要跟大家来说的是省委副书记高育良，他原来呢是汉东省政法大学的教授，后来是弃文从官，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老江湖。他和妻子吴慧芬的婚姻堪称是圈内的楷模，两个人都曾经在大学任教，共同养育一个优秀的女儿，在国外工作。工作上遇到棘手的事情，高育良都会和妻子交流，妻子都会给他出谋划策。一语中的，两人亦师亦友的关系令人津津乐道。但是谁知道高育良和妻子早已经离婚，他和小三高育凤，也就是高小琴的妹妹，在香港结婚多年，育有一子。明明是他生活作风有问题，

这个世界很大很美，那么的缤纷多彩。我的世界，开心是彩色的，难过是灰色的。我希望我们的世界一样的美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在这里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。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即使擦身而过，仍能永久回味。墨音乐，入耳即融，入心即化。 再来聊聊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吧。市委书记李大康是从秘书做到市委书记这个位置的，他在政治上有野心，过于看重政绩，心里眼里只有工作。他没有情趣，他不懂生活，更不懂女人心。妻子欧阳靖是城市银行的副行长，主管信贷业务，他小子情怀严重，平时夫妻俩各忙各的，也各干各的，吃饭和睡觉都不同步，连貌合神离、同床异梦都省了。圈内人都知道这夫妻俩婚内分居，感情不和。为了自己的仕途和政治影响，李大康一直想和在金融系统手脚不干净的欧阳靖离婚，欧阳靖却死活不同意。因为受贿案发，准备出国的时候，欧阳靖才同意和他离婚。分手之际，李大康用自己的专车送欧阳靖去机场，险些犯下大错，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。我想，不管是官场用人，还是选择伴侣，李达康他都在被身边的人利用着。这的确是一个可敬又可怜的人物。多元化的时代，婚姻虽然不再是人生的首选，同屋檐下的陌生夫妻却比比皆是。在法律上，他们是合法的夫妻；在生活和工作中，他们没有任何的交流沟通，各自为营，孤军作战，悲情演绎两个人的围城，一个人的孤单。 也许你的爱是双人床，说不定谁都像是一道墙，内心不开放。也许你的心是单人房，多了一个人就会显得紧张，想看看下来的伪装，你会怎么放？别说还有感觉，你我都知道，我们只能忠于直觉，只因为欠缺，所以总不懂拒绝，但又不再愿意为对方妥协。别说还有感觉。机会。 滋味。 有一段婚姻是备受关注的，就是那一段姐弟恋。祁同伟和妻子梁璐是姐弟恋，梁璐比祁同伟要大十岁。这样祁同伟无数次对家里的老女人嗤之以鼻，殊不知这个老女人是他当初疯狂追求来的。祁同伟和梁璐是大学校友，祁同伟呢是从山区走出来的穷小子，梁璐是省政法委书记的女儿。起初梁璐喜欢祁同伟，频频向他示好，他无动于衷。直到毕业分配，祁同伟被分配到一个穷乡僻壤，一腔热血无处挥洒，他才意识到没有关系没有背景的可怕性。他转过头来追求梁璐，这下轮到梁璐看穿他的嘴脸，对他不理不睬。祁同伟不死心，在校园里摆下鲜花造型，在梁璐的宿舍楼下当众下跪向他求婚。梁璐心一软就答应了他。两个人的婚姻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。在大学老师高育良和岳父的帮衬之下，祁同伟在官场平步青云，对妻子却是愈发的嫌弃。而当祁同伟看见山水集团老总高小琴，相似的家庭背景和奋斗的经历让两个人迅速地擦出火花。慢慢的，两个人从情人发展到盟友，在官场和商场游刃有余，把周围的人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婚姻是两个人的修行，如果没有爱情做基石，真的很难对抗这漫长的岁月。想起祁同伟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，说人都是从娘胎里来到坟墓里去，可是他忘了他还是个官，是省公安厅的厅长，掌管着一方的平安和维稳。在官场上他善于钻营，习惯吹吹捧捧，而在情场上他爱自己胜过爱任何的女人。掺杂利益的婚姻最终会让人迷失的，找不到来处，也找不到归处。

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这部剧《人民的名义》。《人民的名义》暴露了很多婚姻的真相。如果刚才所说的那些婚姻都会让你感到有些望而退却的话，那么有一段婚姻还是让人津津乐道的，就是旗鼓相当共进退的侯亮平和钟小爱这对夫妻。他们是夫妻，也是纪检战线同一战壕的战友，一个在检察院工作，一个在纪委工作，两个人性格互补，旗鼓相当，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都配合默契。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，这两口子都喜欢下厨烧菜，而且厨艺都不错，是一对热爱生活的璧人。为了查明兄弟同学陈海被撞成植物人的背后黑幕，侯亮平从北京最高检察院调往了汉东省检察院任反贪局的局长。钟小爱默默地支持着他，做他稳固的大后方，独自担负起照顾家庭和孩子的重任。侯亮平在汉东省大刀阔斧，雷厉风行，贪官一个接一个的落马，关键时刻他被蔡成功诬陷受贿，被上面停职调查，钟小爱第一时间赶到他身边，和他一起面对腥风血雨。夫妻俩最可贵的当然就是理解和信任。侯亮平和钟小爱的感情是钟弥森小说当中最大的亮点。有人说侯亮平和钟小爱的婚姻是标配，也有人说是官配。这种婚姻影视剧当中很少见，生活当中更是罕见。芸芸众生，谁不想遇见一个旗鼓相当、势均力敌的爱人，风雨同舟，不离不弃呢？大多数人的婚姻没有那么严丝合缝、量身定做吧。 话说了一遍又一遍，验证了一天又一天，感觉人世千年那么远，隔着片片还座座山， 寻找过一圈又一圈，等待过一年又一年，发现原来一瞬间那么短，近在他手边眨眼间， 爱一直从今到远，

歌里的岁月声。墨音乐陪你在不知不觉的年纪看万物复苏的美丽。 这部剧中还有一类人，没错，他们是恐婚族。郑胜利是大风厂工会主席郑西坡的独子，脑子灵活，不务正业，成天一门心思的赚大钱，除了开皮包公司就是混迹网络，唯恐天下不乱。生活中郑胜利是个不折不扣的恐婚族，换女朋友比换衣服都勤，老爸一和他谈结婚他就撂挑子。他自称有结婚恐惧症，常说青春苦短，那么着急结婚干嘛，还说自己的病是时代流行病，不好治。故事发展到最后，郑胜利终于蜕变成长，担起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，和女友宝宝凤子成婚，担任新大风厂的董事长。郑胜利以网络混混出场，他嬉皮搞笑的形象深入人心，拜以网络长夜网络，他在网上转帖发帖，惹是生非，搞得民警都上门找他谈话。他以实业为基础，以网络为平台，给新的大风厂接订单，解决了原大风厂职工的下岗再就业问题。不管对男人还是对女人，婚姻都是第二次投胎，婚姻家庭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宿命。 以致我们拖拉至今，令你未放心，全程做我一世情人，仿佛还未够相衬。大家望多么漂亮理由，爱不够只不过是借口，凭我爱你这么久，亦没信心走出教堂，没理由。为何未够好，请听我预告，就算跟你未有进化到，我给你的都会做到，并未求什么，唯一只愿想你安好，谁能及我好，我也想知道，就算这相貌从未讨好，总可当跟以前共老，任地厚天高，回家也都想得到拥抱，除非这感情你不稀罕，太热不到。是借口，凭我爱你这么久，亦没信心走出教堂，没理由。为何未够好，请听我预告，就算跟你未有进化到，我给你的都会做到，并未求什么，唯一只愿想你安好。为何未结婚，我也想知道，就算这相貌从未讨好，总可当跟以前共老，任地厚天高，回家也都想得到拥抱，除非这感情你不稀罕，太易得到。明日若然你要我抱一抱，明日若无法遇见更好，我答应最早来到。 今天跟大家聊了这部剧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也聊了婚姻的问题。也许你会说，这部剧当中每一个女人都是有些可怜的。没错，这一生有些男人只能是个过程，却只有一个会是终点。有些男人会让你长大， 却只有一个会陪你终老。有些男人曾让你伤心，却不会永远让你伤心。多少年过去了，你唯一记得的只是当时的自己，而不是你当时爱恋的他。曾几何时，你为一个人肝肠寸断，苦苦咬着牙爬起来，挥泪奔跑，却一边跑一边回头，看看他是否还在看着你。你多么希望他在看，你所有的奔跑都是为了他。然而，你跑着跑着，就这样跑远了，不再掉眼泪了。你突然间就发现，你是否看到已经没有关系，你都不在乎他了。你是为自己奔跑。后来的一天，当你回首，你也许会发现，这个你曾经撕心裂肺地爱过的男人，已经追不上你了。他不过是落在后头的一个小的都看不见的一颗黑点而已。

笑颜，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脏，想捕捉一只美丽蜻蜓，却打碎自己心爱的花瓶。燕子飞回了屋檐下的巢，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。想象的那么早，要爬上山顶去看风景，可走到山腰叫一起跑，停下来在溪边喝一口水，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早，被刽子手砍下了人头，我还能留恋最后九秒，第七秒是突然从梦中惊醒，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。 一个保持了多年的习惯，不管多忙，每个月都要跟两个最好的朋友吃顿饭，菜品怎么简单都好，哪怕只是一碗炸酱面。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，要是约着见一面吃顿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，跟几个朋友约吃饭，每次微信上都说，哎，什么时候一起约着吃饭啊，对方回好啊好啊，可是什么时候就真的成了一个未知数。有那么一天，当你订好了餐桌，信誓旦旦的要去赴约，碰巧领导临时让你加班，说好的聚餐就有耽搁下来。那么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朋友一起吃一顿热气腾腾推心置腹的饭呢？我第一次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，并且觉得跟家人朋友吃饭原来是一件如此正式需要慎重作答的事，是在去年。有一次我代表台里去外地出差，跟另一家公司商讨合作协议的细节，那天的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的5点钟，依然有许多细节没有达成共识，于是决定回房间休息3个小时然后再议。对方项目团队里一个30岁出头的小伙子立马收拾东西，急匆匆的要往家赶，他的同事说，就在旁边的酒店凑合一晚上吧，你这路上往返就得2小时。他笑着摇摇头，打出租车走了。他赶在老婆起床前到了家，轻手轻脚做好了早餐，老婆最爱吃的三鲜面，外加一片烤面包，一个荷包蛋。两个人迎面对坐，笑意嫣然，边吃边聊些工作生活上的琐事。等他吃完，他麻利地收拾碗筷，在8点钟之前回到会议室。中午开完会，正好跟他一起下楼去自助餐厅，于是就聊起来。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说，这几天老婆身体不太舒服，请假在家休养，而他工作这么忙，晚上回到家老婆都睡了，所以陪老婆吃顿早餐是他们这一天 唯一能说会话的时间，他不想错过。我问，你们是刚结婚不久吗？还是在新婚甜蜜的阶段？他说，不是，我们都认识十多年了，结婚五年，孩子两岁。我有些诧异了，这样的状态按理说不太会这么在意一顿饭要不要在一起吃的。小伙子说，之前其实也不这样，在半年前他得到老板的赏识升了职，从此似乎每天都有写不完的项目计划，见不完的客户，接不完的电话，回不完的邮件，早晨天不亮就出门披星戴月回家，早就成了常态，往往连周末都会搭进去，连轴转了几个月，有一天突然觉得心慌乏力，站不起来，眼前一黑，他就这么倒在了电脑旁，同事赶紧扶他躺下，又打了急救电话，送到医院检查，原来是心脏累出了毛病，这下不得不休息了。养病期间，父母过来照顾他，每天换着花样做他爱吃的，老婆给他送到病房来，就这样守在他床边，看着他慢慢的吃完。我那会儿就在想，假如当时我有个好歹醒不过来了，我最遗憾的是什么呢？有一个项目没有争取下来，最想要的那辆车终于还是没有攒够钱买，说好的换个三居室，结果还是只能挤在50平方的蜗居里，都不是。他说，我竟然觉得好久都没有跟家里人吃一顿像样的饭，怎么那么让人难受呢？于是他开始重新思考人生如此匆忙的意义，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元化，包容性越来越强，可对于成功的衡量标准，怎么还是那么单一呢？考上名校，有份高收入的工作，开着好车，住着豪宅，的确是人生赢家，但能陪伴在家人身边，能常常跟他们踏踏实实的吃一顿饭，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？ 首渐行渐远的歌，云朵很寂寞，如果说天空没有尽头，我的朋友在这分别的路口，微笑看着时光远走，是你的陪伴温暖了这个孤单季节，梦想的喜悦是我们青春所有纪念，所有离别为了重逢的那天，眼泪藏在手心里面，

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这一部剧《人民的名义》，聊到了剧里的婚姻观。好的家庭，好的婚姻是避风港，坏的家庭，坏的婚姻是绊脚石。而你对爱人的态度里就藏着你的能力和你的人品。我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很忙，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给家人更好的一个未来。我知道你真的很忙，你有那么多的事情需要去处理，但是有一件小事叫陪家人陪朋友吃顿饭，那么温暖，你一定不要错过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墨音乐的全部内容。我是小墨，祝你吃的每一餐都是极其幸福的，祝你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。我是小墨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时候多希望时间就停止，如今我对自己故乡像来往匆匆的过客，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时常会想起你，这一刻的情景，此刻你的每一个街道，你独有的光彩，你的繁华，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，你给我的每一次爱情，有幸福有疼痛，让我成长。窗外天空掠过的红。 人行道下过雨，蓝色热带雨，它没有说明，在玻璃后对我弹着琴。脚步重不重，什么是爱我不会形容，反正想你就像黑咖啡那么浓，没有喝过的人不会懂，没有喝过的人。